喊冤。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。世界为了人们改变。